好啦，我哋继续讲第八啦，依法出生分第八。须菩提，于以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令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三千大千世界就咁嘅，一个小千世界，上福与二禅三天为一小小千世界。集咗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天世界，集一千个中天世界，上福与四禅九天同埋四空天地一个大千世界。原来世界系无量咁多嘅噃，世界系无尽嘅 ，unlimited space。我哋而家 aerospace 知道 unlimited space， 以前我哋唔知道原来 universe 系 unlimited 嘅，佛已经知道 universe 系 unlimited 嘅。咁我哋有四大部洲，以须弥山为一个 unit 嘅范围 ，unit of 如果系以一个 unit of measurement 咁计咧，系须弥山 Sumeru Mountain 就系一个须弥山，永远其大。须弥山北边系北俱卢洲、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南禅部洲。我哋而家就住喺南禅部洲喺南边嘅。咁呢个四洲咧，福报最殊胜嘅系边洲啊？就是、北俱卢洲。北區盧州人的壽命一千歲，南禅部洲人的壽命最多一百年。南禅部洲苦樂參半，苦多而樂少。我們現在住的世界呢，有苦有樂，但是痛苦多過樂。北區盧州呢，只有快樂沒有痛苦，而且北區盧州的人去世了，他不輪轉三惡道的，就立刻升天。所以北區盧州沒有佛法的，沒有佛法的存在，沒有佛出世的。南禅部洲有佛出世，而且南禅部洲的人呢，就講多幾句啦，講多幾句。我想不要那麼詳細了，我覺得細緻詳細的頭呢變成講不完。南禅部洲的人呢就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堪忍，一個就是精進。咩叫堪忍啊？可以忍受痛苦。你同我都系人，我哋人类嘅特征里面可以忍受痛苦。因为可以忍受痛苦，所以佢唔怕修行，唔怕痛苦，佢可以成佛。另外一样咧，就系佢好勤力嘅。喺呢个州嘅人好勤力嘅，佢唔勤力唔得啊！佢要谋生，佢要打工啊，佢要出去个工作压力啊，家庭压力，佢好勤力嘅。北区泸州嘅人就唔系好勤力嘅啫。东胜神州、西牛货州有少许佛法，佢嘅快乐咧都殊胜过南禅部州，所以韦陀菩萨系三州感应，即系话韦陀菩萨就唔去北区泸州噶啦，冇佛法护持咩佛法啊？韦陀菩萨系护持佛法噶嘛？嗱，呢尊咪韦陀菩萨啦。韦陀菩萨咧系三州里边要护持佛法嘅，韦陀菩萨系有个金刚柱咁压住个金刚柱，你明唔明白？压住个金刚柱就是护持降魔，护持佛法。如果韦陀菩萨系咁捧住个金刚柱嘅咧，就系谛听佛法，有分别嘅。有啲韦陀菩萨就打横嘅嗰条柱，佢即系话谛听佛法，听佛法 ，listen to the Dharma。嗱，咁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佢整个咁大嘅世界嘅七宝，你用咁多嘅七宝去布施 ，to give out， to donate out。咩叫七寶呢？七寶係咩啊？七寶金啦、銀啦、琉璃啦、車渠啦、赤麻琥珀啦、珍珠啦、瑪瑙啦，呢啲叫做七寶啦。你用咁多七寶，多到幾多啊？多到 fill up the whole universe 咁多七寶去布施 donate。咁呢個人所得嘅福德多唔多啊？全部有因有果的，你布施有布施的果的，有因有果的嘛，你布施的功德很大的。那这个人 的福德多不多呢？跟大家讲多少少，财施的功德大，因为法施的功德大，以钱来布施的功德大，因为要法施的功德大。那是法施的功德大，为什么呢？你只是说、哦、法施你要懂解的嘛，为什么以法布施功德大？ 呢度同你分析，才師師者授者未必有智慧。我係好蠢嘅，我只係識布施嘅啫。你又好，大家蠢鬥蠢咁，我布施你布施，咁樣冇咩。喺智慧方面，師者同授者未必有智慧，但你法師咧，非有智不能施，亦非有智不能授。即係話以佛法嚟布施俾人咧，你講佛法嗰人必須有智慧，受嗰個人能夠接受到你嘅亦都有智慧。即係話咧，法師能夠令到人哋成就人哋有智慧。才師未必能夠令到人有智慧，所以法師的功德大。即是說，如果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舉例，有個窮人，你天天給錢他洗，天天給飯他吃，你不如給教育他，你教他謀生，他永遠都不用靠你了，他自己可以謀生了。 You give him an education, not just food。 所以你法師是功德大的。才師施者得大福，受者只得眼前小益。施的人当然有福，受的人你有十元就有十元，二十元二十元，一百元一百元。但是法师不同，施与受皆得大福，这个福是无漏的福。财施，财施但益人的生命，一期的生命。但是法师呢，他的慧命无限。你以佛法施与人，他生生世世受益，永恒的慧命。你捐一個人救一個人得一期的生命嘛，所以永遠都是在佛法裏面做修福，這個福是大過外面慈善事的修福的。但是這不是代表你不做慈善事，你不要誤解我，你一樣要做，但是你懂要懂分別哪樣比較重要。財師是服慳貪，法師是斷惑的。財師雙方不能夠出生死輪迴，法師雙方可以了脫生死輪迴。財師雙方之受用有盡，法師雙方之受用無窮。財師消使施少，則所益者少，法師可以少施獲大益。因為受持乃至四句偈底，我係他人說嘛，四句梗地，四句偈地已經有益嘛。所以呢度係同大家分析一下。因為有個居士問我捐錢財師得益啊，抑或法師得益啊？就係咁啦。如果你捐經典啊，即係法師噶啦，你唔需要一定要講佛法先係法師噶。你捐經典出嚟啊，法寶啊，你發流通法寶啊，勸人信佛啊，所以你必須要聽經。你聽經聞法，了解得佛經，你就向人說佛經噶噃。你呢個法師係無盡噶噃。所以你必須，所以在座的聽眾你都是智者，因為你聽了之後呢，你想著是想能夠將這個法布施給別人，這樣才能夠逐佛燃燈，燃佛明燈，逐佛慧命嘛，不是只是我說的，我說完之後你去說都可以的，這樣才可以延續到嘛，只是靠一個人說怎麼夠啊。所以你必須要學，你學是為眾生而學的，不是為自己而專為自己而學的，為眾生而弘揚佛法，不是為自己加自己的福。哦，我俾咗佛法你了，我有福了，我福大過財師，咁你就有一法可得了。一講明無有一法可得啊嘛，講明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啊嘛。你施法施，你仲要想自己獲到嗰步，有一法可得，咁你又是冇破到執，又是迷惘了，有一法可得。好啦，咁我哋继续落去咯。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话：啊，好多喎，呢个福德。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是福德即非福德性，点解啊？呢个系须菩提顺自己精问自己嘅解答。佢顺住世尊嘅口气话：啊，好多福德啊！呢个系依住世间法嘅福德事上讲嘅。而不是依住福德的本性，福德的事相，福德是有相的，有相状的，因缘所生法，这个啊，一定很多福德，这个有漏的福德，是有相的福德。福德的本性是无相的，这个实相般若的性圆满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如来说福德多。所以如来说，如果你布施的时候呢，你不执着布施， 係三輪體空嘅時候咧，你個成就你就即係咩啊？有以清淨心嚟布施，嗰、那個功德更加大。嗱，咁如果講到呢一度咧，我而家就提下大家咯喎。如果你研習《金剛經》，你會發覺咧，呢一句係整部經嘅第一句，即非是名嘅辨證方法。《金剛經》裏面有辨證法嘅喎，你知唔知咩叫辨證法啊？辨證法即係逐步逐步以邏輯嘅方式解釋俾你聽，某一個義理係點解係咁嘅。是很有邏輯性的，是因命學，是邏輯性的邏輯學來的。我一會兒再告訴你，整部《金剛經》是用什麼邏輯 去講出來的，是用什麼邏輯。 What kind of logic the sutra is using to elucidate the philosophy to you? 你要明白它有邏輯性的，它有分段的邏輯性的，它有辨證學在這裡，即好像你讀中觀，你讀中觀的時候，中觀龍樹菩薩有辨證學在裡面的。那這一句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這句叫做即非文，金剛經裡面即非這兩個字很多的，這個是第一句，這個叫即非辯詞，即非的辯論的一個文詞叫做即非。凡去講，凡係講即非咧，就講指皆指性而言，即係講叫體性。即非係講佢個 nominal， 講佢個本體，無形無相嘅本體。講即非嘅時候，凡係是名呢兩個字咧，就講佢嘅相啦。咁呢度係咩啊？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有是名噶嘛，又有即非噶嘛。咁整句係以為什麼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福德咁多咧？因為呢個福德係相，如果係福德是相嘅咧，可以説多少？多少係相咁啊？有幾多可以相？有相狀就有多少，就唔係性。性體無形無相，點可以 measure 到個多少啊？即係好似我哋前邊有一個 chapter 咧，就話東方虛空可思量否？南西北方四圍虛空可思量否？虛空怎可以量的？虛空是無形無相的嘛，無形無相的東西怎可以量啊？有形有相的東西才可以量嘛，有形有相的東西就有限量的，無形無相的東西是無限量的嘛，它的福德是無限量的，無限量是講它的性，有限量是講它的相。因為福德之性本來不變，有如來之性，有清淨之性，才有福德之相可言。如果無性，則何有福德可言呢？以為不可著福德相，先至可以，先至會顯到性。咁我哋先係叫咩呢？合相歸性，即係話，當我哋睇到相嘅時候呢，我哋就會了解佢嘅性，而從性嗰方面了解。When you look at the phenomenon, you should realize the nominal inside of it.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初初嗰十零二十個份咧，我係會花多啲時間講。後邊嗰啲咧比較講得快啲，因為你必須有基本嘅佛學嘅知識，你先能明白佛理。所以初初咧係好慢嘅，即係好似你打太極拳。你初初慢慢慢慢咧，你要搞好個基礎。當你搞好個基礎嘅時候咧，你就越打越快，你越打越熟。所以你唔搞好基礎，你好難學嘅。有啲居士話：我想五六日學曬佢得唔得啊？學啦，學曬佢唔得。但係如果你有咁嘅耐性聽曬佢咧，你嘅智慧無量啦。就有幾多人有呢個耐性啊？都唔錯喎，晚晚都差唔多。呢度二百人到。如果你能夠全部將《金剛經》裏面嘅義理牢牢記於心咧，你個波野智慧就好高啦。你個波野智慧，波野係諸佛之母喎，你必須要波野，每一宗派都要波野。你懂得波野嘅義理咧，你睇所有佛學嘅書，你都會容易明白。嗱，咁我哋再講，我哋講得深啲咯。如果讀《金剛經》，必須了解經內嘅思考方法，個經文裏面 佛陀、须菩提、佛陀点样去思考嘅咧？首先你知道圣相嘅意义，你已经知道啦。咁我哋要点样知道《金刚经》嘅思考方法咧？你要记住这个原则。《金刚经》系用咁样去思考嘅。The whole sutra is presented with this basis of philosophy。第一就叫四相否定啦 ，the fourfold negation。咩叫四相否定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咪四相否定咯？甚至乎六相否定，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即系话咧用否定嘅方式话俾你听 ，explain by negation， 唔系成日都 by confirmation 噶，唔系成日都 by affirmation 噶，唔系成日用肯定嘅方法讲噶。佛陀讲法系圆融无碍嘅噃，有阵时系肯定，有阵时系否定嘅。心经里边好多否定嘅噃。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啊，无色啊，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乜都系无嘅，否定咯。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咁有啲人话乜都冇嘅，点解佢乜都冇嘅？即系叫你唔好执着嗰样嘢。用否定的方法告诉你，没有这样东西的，没有这样东西的，你不要经常认为是有啊，没有的，没有的，那就用否定的方法啦。第二呢，就是 single negation， 它又不是四个，不是说六种四种的否定的，它就是这样否定的，你不应该住色，不应该住香，不应该未触法，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做。这个就是 single negation， 不是 fourfold， 不是 sixfold， 是 single negation。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immediate negation， 就是说即非的辩词。即非的辩词呢，它有逻辑上的正命题、反命题和合命题的。That is the thesis, the antithesis, and the synthesis。用这样的方法的。正命题呢，就是自性存在的现象，反命题呢，否定自性存在的现象，即是无自性的，这个现象是无自性的，所以他否定他的现象，无自性，为什么无自性啊？他都不是独立的，他要靠因缘和合才生的，他没有一个独存性、自主性的，你可不可以自己忽然间爆了出来的？你不需要父母生你出来的，你必须要父母和合才生你出来的嘛。生了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条件你才会长大的嘛，全部是条件，全部是现象帮你成长的，还不是现象，还不是条件，全部是条件帮你成长的嘛，最后条件帮你消灭自己，毁灭这个身体就毁灭了，没了，四大分离就没了。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他的思考方法的，你会遇到这些的金刚经里面遇到这样的思考方法，你能够明白这些思考方法，你就明白《金刚经》。再讲多少少，咩叫四相否定呢？里面有很多四相否定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是知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里面有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你这些都刚刚读过了嘛。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还有很多四相否定。佛陀否定这些，叫我们不要执着，这叫四相否定，也都叫遮传。那么即非辩词呢，举个例，第一句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就是现在这句咯。以后还有的，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说非身，是名大身。佛说波耶波罗蜜，即非波耶波罗蜜，是名波耶波罗蜜。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咁呢就即非同是名。好啦，我哋讲翻呢一句：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我哋分析下呢一句啦。是福德咪正命题咯 ，the thesis， 即系话就福德嘅多少嚟讲。是福德的相，福德有多少就祝福德的相，这个正命题，即是讲他的现象。即非是反命题，即是告诉你们，福德之性是空寂的，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是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所带出来的福德，是属于精神性的，因此它是无可计量的。即是说上面的正命题你要反就说不是、哦、你只是一味看个现象，你没看到它的本体、哦、The antithesis 就是你没看到它的本体、哦、你执着了它的外相、哦、千万不要执着它的外相、哦、你要看它的本体、哦、即是说 whatever you look at don't just look at the surface you have to look at what is hidden inside。 你看什么事都看外表的，你不懂看通它里面的，那你怎么分析、啊、金刚经很教我们很多聪明的处世的方法、哦、你读了金刚经你知道了，我看什么事都不要看外表，我要看里面。个个人都看外表的，先重罗衣后敬人，你有没有听过？你不可以只看外表、哦，人家告诉你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啊、他告诉你的原因，他还有原因未告诉你，他真正的原因未必告诉你、哦、人家说什么原因你就信什么原因，那你就没有读过金刚经了、啊、为什么你做这件事、啊、我做这件事因为这样，其实不是因为这样，他还有个原因没告诉你，这个是要你用透视的智慧去看出他的原因。智慧就在这里了嘛，智慧就不是看表面的，要看内里的。你说佛陀的智慧多高呢？ 你只是识这一句你已经识得怎么分析事理了，千万不要看表面。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就是示明的命题了，就是将两样东西，将正命题和反命题糅合，它拿出一个结论出来。即是说你看它的表面，再分析它的里面，就拿出一个理论出来。你可不可以这样做？真正的福德是有法性的，有如来之性方有福德可说，若无性则何有福德可言呢？以为不可着福德相，有性方有相，相识性回归，回相归性。即是什么意思呢？你除了看了福德的相之外，你有你做了个因，有个好的因，你一定有好的果了。咁你要睇出由呢个因果关系呢，而带领你有智慧，从呢个智慧你能够证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证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个心清净，因为清净你去除一切烦恼，因为去除一切烦恼呢，你减少你嘅业力，因为冇业力消除你嘅业力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係将现象同本体你都透视咗佢。好啦，我下面继续啦。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这部金刚经乃至四句偈，一句偈我叫做 六个字，当你四六廿四，你受持二十四个字为他人说，还将这个义理解为别人解释，其福胜彼。你的福呢还多过你以全个世界咁多七宝去布施，你以全个世界嘅七宝去布施救济别人，哦，个福德大唔大啊？仲金银琉璃、马老珊瑚、琥珀，唔系一万、二万、三万、一亿、二亿、三亿、四亿、哦。如果你能够受持读诵四句偈，仲为他人解说，你得到嘅个福咧，仲多过你用七宝去布施。咁有啲人問啦，咁點為之受持啊？係咪每日讀幾句字就得嘅咧？如果讀幾句字就得，會唔會迷信啊？我讀個文字就有我有咁大福，你唔諗呢啲嘢嘅咩？係咪迷信啊？讀幾個字就會有好多福嘅啦咩？文字俾你福啊？文字係死物嚟嘅啫喎，文字係工具嚟嘅啫喎。咁點解讀呢個文字會俾？點解讀經會有福啊？点为止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咩叫受持啊？受持读诵呢四句偈，咩叫受持啊？受即系领会，真正能够领会佢嘅经义而得到受用，即系你要明白佢嘅义理叫受啦。持咧一刻不放松，即系好努力，精进努力，不懈地去学习，要离一切相。 收一切善，你做唔做到啊？有条件嘅喎，咁多福啊！你想呢、這个条件咧，就系你要受持，你领纳咗佢嘅意义咧，一刻都不忽放松，唔放松做咩啊？唔放松去破执，唔执着一切，仲收一切善得唔得？你可唔可以离一切相，收一切善咧？你可以唔执着啊？每个人都好执着嘅，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好强噶，但系要你冚唪唥放下，得唔得？你得咧，你个福德就大啦。你能唔能够收一切善咧？你得咧，你个福德就大啦。所以受持两个字唔系咁容易做到噶噃，要一刻都不放松。点为之一刻不放松啊？你每日仲？哦，一部《金剛經》五千字，可唔可以分開嚟啊？每日仲十分鐘啊？點我十分鐘都得嘅，我仲十分鐘啦咁。你本來係用二十分鐘嘅，你而家用十分鐘，點解呢？因為你將另外嗰十分鐘咧做其他嘢，其他啲咩嘢啊？唔知啦，行街睇戲、食飯、睇電視、旅行、吃喝玩樂，你做無謂事，你就會花一個鐘頭。聽下電話，傾電話都傾咗你成個鐘啦。你傾一個鐘頭電話，你又會，你叫你仲一個鐘頭《金剛經》，你係唔會嘅。你諗下人係咪好愚痴？你有陣時留意一下地鐵裏邊，如果隔離嗰個人不斷咁講電話，佢講啲咩嘢咧？來來去去都係講嗰幾句説話嘅啫，不斷 repeat 嘅。你嗰啲時間係咁花，但係有冇人有呢個智慧去仲經咧？仲明白經典嘅內容咧？所以我哋有貪嗔痴，呢個世界嘅眾生太愚痴啦，包括我自己。我唔係話指住你話你愚痴，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人不單止愚痴，唔做唔修持佛學，佢仲去作業啊！為名為利財色名食睡去作無量業啊！呢啲你知啦。OK， 繼續修持乃至四句偈等。修持係修慧，為他人説係修福。福慧雙修，故其福勝過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你就叫福慧雙修啦。你有冇受持讀眾咧？有些人喜歡將這四個字寫成為自己的座右銘，受持讀眾，或者為他人說。再講多一點，什麼叫一刻不放鬆啊？昨晚不是跟大家說的，癡鳥救林是怎樣的？森林大火，這隻癡鳥不斷的翼沾滿水，將飛回去，將水撲落火裡救那個森林。天帝就笑佢：你咁做太愚痴啦！你几时先救到火啊？佢话我唔理，我一于系咁做，因为点解咧？呢个森林里边有无量生命，我自己嘅家人都喺晒呢度噶啦，我一定要救火。咁你几时停啊？以死为期，咁先叫不放松、啊，不断咁做、啊。如果你好似个痴鸟咁样学佛咧，你非成佛不可，你一定成佛噶。如果你用咁嘅精神去學習咧，你非成功不可。以你咁嘅以到要咁嘅精神去做你嘅事業咧，你一定會出人頭地。佛法就可以利用 is apply Buddhism， Buddhism can be applied to daily life。你如果你識得點活學活用佛法，佛法就可以家庭可以用。事業工作都可以用，仲可以幫你減壓，仲可以幫你去除你嘅煩惱，仲可以幫你無度無量眾生，福慧雙修。好啦，繼續咯。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佢點解咁有福呢？咁佛就釋迦牟尼佛就講啦，因為一切諸佛 同埋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呢個無上正等正覺咧，都係出自呢部經噶，皆從此經出啊，所以咁大福啊！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所謂佛法就唔係佛法啦。咁點解咁怪嘅咧？所謂佛法又唔係佛，即非佛法。所謂佛法就係個正命題嚟嘅，即非咧就反命題。點解即所謂佛法啊？就係、是、就名相上嚟講，佛法係有關宇宙人生嘅真理，係釋迦牟尼佛所講嘅，有歷史根據噶嘛。呢、这個就係所謂佛法啦。所謂佛法咧係有真有佛法，並唔係假有佛法。但係呢個佛法係現象呈現出嚟嘅。2500年前確有悉達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因此有結集而介紹佛法。所謂佛法啊，即非佛法，佛法都係因緣所生法啊嘛。其本體其空，其體當下即空。波野性空是佛陀所证之法，并非表示有一外在的真理叫做佛法，可以执取为实有。若以佛法为对象来执取，就是将佛法视作有独立不变的自性。佛法不是佛所拥有的，不是佛拥有这个法，这个法就是一个理，一个理来的。这个理不是佛所拥有，不是定性的，不能够执着为有的定的现象，不是有常的，是不断地变的，没有定法的。如果你當是有定法，就犯了佛法的外在化和對象化，有一個對象，有一個主宰。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就沒有示明佛法。為什麼沒有示明佛法呢？因為上面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所以就減了那裡了。我們必須要繼續了，現在8:07個字，我們繼續。那我講完這個第八份了，第九份了，一相無相份第九。须菩提，于要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要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你要明白呢一段嘅義理，你必須要有啲佛學嘅基礎喎。咩基礎呢？你必須有修學小乘佛法嘅基礎，你必須要知道咩叫做斯陀含、須陀洹、阿那含、阿羅漢呢四果，即係四種修行嘅次第。呢度係講四種修行嘅次第。係一個小乘嘅修行嘅次第。你明白呢個修行次第，你就明白裏面嘅內容啦。咁小乘嘅行者點樣修行噶？講曬出嚟先，簡單嚟講啦。人有惑噶嘛，有迷惑噶嘛。你同我都有迷惑，叫做 mental afflictions。有啲叫做見惑，有啲叫思惑。見惑咧就係、是、現世嘅多，即係呢一世 related to this life。見惑有身見、邊見、邪見、貪嗔痴慢疑、惡見等等，呢個見惑。就係、是、呢一世裏面嘅習氣，你因為你嘅背景，因為你嘅教育，因為你嘅家庭而有，你有呢一種嘅習氣，就係、是、自細你就有呢啲噶啦。咁就思惑仲有咩咧？思惑咧就係、是、不單止呢一世裏面嘅噃，有前世帶落嚟嘅呢一種所有嘅習氣，所有嘅迷惑。所以你嘅煩惱咧，唔係單呢一世嘅，係由以前世已經帶落嚟噶啦。呢、這個叫做業力。咁小乘嘅聖者咧，就用四念處觀、五停心觀咧，就去除呢啲迷惑。佢用咩方法咧？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身無常、觀法無我，用呢啲止觀嘅方法，好具體嘅止觀嘅方法，修行靜坐啊，淨化自己嘅行為啊，呢啲係上座部裏面修行嘅方法。所以出家人係有修行嘅方法嘅喎，佢有好多 methods of enlightenment 嘅喎，點去修行，逐步逐步。修身心去修行，叫做四念處觀 ，the four contemplations， 又叫五停心觀。佢多貪眾生修不淨觀，貪欲嘅眾生咧修不淨觀。呢、這個貪係貪咩咧？色欲。如果係時常貪色欲、時常淫念強嘅眾生咧，有欲念嘅眾生咧，佢要修不淨觀。不淨觀點解啊？人其實係好污穢嘅，佢要修不淨觀。人就唔知道人嘅污穢。 人是一个大重罪来的，人的人体是一个大重罪来的。Our body is a traveling bag of our life. 这个 traveling bag 是什么呢？上面好像一个 tube 一样，上面就塞些食物下面，下面就放出来。是一个大重罪来的。人体呢是一个臭皮囊，叫做人是一个臭皮囊来的。你试试你不冲一日凉、两日凉、三日凉，看看会怎样。如果你是一个美人，一个俊男，高大威猛的，看上来啊，今天很大高大威猛，他一日不冲凉，两日不冲凉，三日不冲凉，或者他有个病呢，全部不是高大威猛，丑陋无比，奇臭无比，是不正的，人体是不正的，就收这个不正观。人是不正的，但我们以不正为美。人就是逃不出色欲，色字头上一把刀，腰间利剑斩如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地催人骨肉枯。色欲累死很多人，但是人以色欲为乐的，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这方面第日讲讲呢一方面喺行为上点修行嗰啲，再详细啲，详细啲讲啦。呢、这个四念处观咧系好重要嘅噃，应该有一用两三堂咧，将四念观详细分析。我哋点修呢个不净观咧？当我哋有念头，有男女嘅色欲嘅念头浮现嘅出嚟，点样又能够降服呢个色欲嘅念头咧？正如里边讲，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邪淫令到人哋身败名裂嘅，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需多贪众生不欲不净观，多亲众生慈悲观。你时常发嬲嘅，有 anger hostility， 好多亲用慈悲观去降服佢。多散眾生數息觀，散亂的用數息觀，愚痴眾生因緣觀，多障眾生念佛觀，這些我不詳細講了。有這些聖這些賢者呢，就用很多修行的方法清淨自己的身心，有些達到初果，叫做衰陀換果。所以這裡呢，衰菩提於意雲何，衰陀換能作是念，我得衰陀換果否？衰陀換菩提言：佛也世尊，初果就叫衰陀换，佢断咗见惑，冇咗迷惑里边嘅见惑嘅习气见惑。二果就叫斯陀含，断除咗一部分嘅思惑，见惑断除，又断除思惑，尚余一啲嘅思惑。三果咧叫阿罗含，四果叫阿罗汉，即系话咧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不同嘅名字：衰陀换、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他的修行次第呢，有高有淺有深的。譬如你初果，当这个人修行到身心清净呢，他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呢，他只要回来欲界七次呢，他就成阿罗汉的了。他不需要，他不会再往三恶道的了，他不会投胎地狱恶鬼畜生的了，他只要再来投生世间七次继续修行，不退转的了，那就初果。二果呢，就来一次了，叫做一来。初果呢就叫做入了圣流了。这里现在讲到这里可以继续经文了。衰菩提于云何，衰陀换能作是念，我得衰陀换果否？衰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衰陀换名为入流。为什么衰陀换叫做入流？初果叫做入流，初入圣流。 Stream enterer, the stream of the saints。 流不是 stream 呢，Stream enter the stream 入流啦。The stream of the saints of sainthood of the sages 入流咧，即系话 he enter into that holy stream 初叫入流啦。而无所入，佢虽然入流啫，佢 enter into the holy stream， 佢唔执着佢个 holiness 嘅。而无所入即系话 he let go of the concept of holiness。他不会执着了我是圣人，我入了流了， 我不執着色聲香味觸法啦，我破除咗我嘅見惑啦。佢唔會咁諗嘅喎。如果佢咁諗咧，佢仲執着，佢點會係初果咧？係嘛？大家明唔明啊？是名衰陀換啦，所以叫衰陀換啦 ，sotapanna 一陣間再俾大家睇到睇嘅呢個字。第二啦，第二十六頁啦，須菩提，於意雲何斯陀含浪作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否？須菩提言：忽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咩叫一往來啊？二果就斯陀含 ，the second level of the saints 叫做斯陀含。斯陀含已經喺修行裏邊咧斷除咗好多嘅 mental afflictions， 好多嘅迷惑，佢 clear 曬噶啦。所以修行用 contemplation 用 meditation 的方法修行 clear 了很多 mental afflictions， 没有了迷惑，还有少少。那他就怎么样呢？他这个身体都会死的嘛。不如我现在修果到二果，哇，我破了很多迷惑了，但是我都会死亡的。但是我死亡之后呢，我就 不是好像初果那样，我高深一点的，我不需要来七次的了，我来一次就叫一来。I would come to the world only for one more time, and that will be the Buddha. 一来了，一来来到这里，就不再来了，来欲界一来而已。一个就七次入屋，初入圣楼要七次，而二个呢，来一次，他再修行一次。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圣人的，可能他自然是一个出家人。他出了家了，那他再修行了，哦，他就是二果来的了，他再修行了，他就阿罗汉了。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他已经是圣人的了，那么叫做二果，叫做一来了，需要一次 come one more time， once enterer。 继续后面了，叫做斯陀含啦。第三啦，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含能作是念？我得阿罗含果否？须菩提言：忽也，世尊。何以故？阿罗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好啦，第三个咧叫做阿罗含咯。阿罗含嘅修行次第咧，将佢嘅习气更加断除得多啦。喺个圣者嗰个程度更加高，叫做三果阿罗含。阿罗含又叫做咩嘢咧？另外一个解釋就不耐啦，佢唔使再嚟欲界噶啦，我哋就慘啦，成日都要嚟欲界受苦。佢唔使耐啦，佢叫做不耐啦。Non-returner， this is not going to return to this filthy world， 叫做不耐啦。但系佢不耐喎，佢唔會執著話我唔使嚟啦，我係一個聖人啊，我已經破除好多迷惑啦，佢就唔會執著話。而實無不來，他的意思是說 He wouldn't attach to the fact that he's not coming back again. 他不會 attach to, oh, I'm a saint now, I don't have to come back. 他不會這樣的。如果是這樣，他就不是聖人了。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喂，你明白我說什麼？Yeah. 是吧？明不明白？我真的不知道你明不明白的。當你明白了。因為又用 English,又用中文，不過有些人說要講英文好的，因為很難明白的。如果你中文程度，這些是古文來的嘛，仲古老的唐朝是姚秦的，你現在是讀古文，你要明白古文是很困難的，但有人解釋給你聽，你不會覺得困難的。好啦，咁啊叫做不来啦，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罗含。点解实无不来啊？佢虽然来，佢虽然不来 ，although he's not coming back， but he won't attach to the fact that I'm not coming back. I'm a saint。如果佢咁咧，佢就唔系 saint 啦 ，right？ 佢 let go 晒嗰啲嘢噶啦，佢冇再执着，我唔嚟噶啦，佢完全冇破咗执先至会不来噶嘛。既然系不来，佢话我点会执着不来啊？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须菩提言：忽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好啦，到啦四果啦，更加高级咯。阿罗汉断除咗色界、欲界、无色界嘅见思惑，断除啦，做咗阿罗汉啊！即系话呢一世冇咗呢个身体咧， 即刻就成佛啦。喺小乘嚟讲，阿罗汉就系佛嚟噶啦，就系唔脱离咗六道轮回，用自己修行嘅方法脱离咗生死啦。你念佛就未系未成佛噶噃，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咧就未开悟噶噃。不过系咩呢？不过死咗之后嘅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啫，仲未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噶。但你就唔使再轮回咁解，呢个系方便嘅。阿弥陀佛发咗个大愿，你都冇时间抽收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人哋每日静坐十几二十小时噶，先至达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每日静坐几小时啊？一小时啊？两小时啊？我哋嘅业障咁重，有家庭有工作嘅压力，每日嘅修行咁少，你自己修行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难啊，是不容易的。这些是古人以前没那么复杂的社会，他们天天修行，出家修行，这些是24小时静坐的，有些甚至乎在山洞里面静坐。你现在尼泊尔布坦那里很多这些这样的人，他在山洞里面自己修行，他很快乐的，他不用怎么吃东西，他每天吃一塊番薯，吸入空氣，他的快樂是無比的。他的快樂，你給億億億億他，他都不要。我有一千個億，我給一千個億你，你要不要？他不知道你說什麼。一千個億是很厲害的，一千個億。他 in the bliss, in the happiness, 那個 happiness 呢，他都沒法子形容。他的身心那個清淨的快樂，他沒法子形容。这些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是24小时静坐的。我们有多少小时静坐？如果你回到家静坐一小时，你已经沾沾自喜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多少果呢？苹果就有，有一果、二果、三果、四果、五果，乃至十果，苹果多了。就呢啲系靠自己嘅智力，佢修行逐啲逐啲断惑正真，先至有咁。咁阿弥呢个释迦牟尼佛咧，就惊住人哋讲咧，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咧，佢修行咗，哎呀，我系圣人啦！修行嘅圣人唔会讲自己系圣人噶，所以有人话俾你听，我有神通，咁佢就一个苹果嚟嘅啫，并唔系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佢冇人会话俾你听。如果佢有，你谂下呢个《金刚经》里边讲嘛。如果我有初果呢，二果、三果、四果，他是不会告诉你听我得到初果了，我有他眼通、天心通、什么通，你什么我都知道，我能够救你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就根本就是连我执都未去除，怎么会是圣人呢？你还相信他？一盲引众盲，相加入火坑。继续了，如是者呢，去到阿罗汉啦，阿罗汉就唔会话我有成阿罗汉嘅方法，我得阿罗汉道，佢唔会噶。咁所以佢话咧就系咩咧？佢话讲点讲咧？佢话阿罗汉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如果阿罗汉话我得到呢个方法叫做阿罗汉，我系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而家得到啦。如果佢咁讲咧？他就已经执着了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了，那就是凡夫，就不是阿罗汉。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这个是须菩提讲的。世尊说我呢，我须菩提得到无争三昧，所以是人中最为第一。世尊跟我说，须菩提，你是得到证到无争三昧啦，你是第一的离欲的阿罗汉，你离欲离开欲念噶啦，阿罗汉。世尊咁同我讲过喎，曾经咁咩叫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即系入咗禅定，无争即系平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彼此无高下，圣凡一向平等。如果你有执着有对视，就唔系叫无争三昧啦。无争三昧即系入咗禅定。无分别叫做阿罗兰。须菩提就讲啦，世尊话我系一个无争三昧里边已经得到呢个果啦，人中最为第一，我系离欲阿罗汉。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佢话咧，世尊，其实我唔会咁谂噶，我唔会咁谂，我系阿罗汉，我得到无增三昧，我唔会咁谂噶。如果我咁谂，我即系执着，我人我人众生受者，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阿难那行者。阿难那行者，咪即系无增三昧呢度？阿难那行是拗阿难那行者。拗爱拗咗阿难那行，爱拗咗禅定，即系话咧，阿难那行即系无增三昧。如果我贪无增三昧，如果我话我自己入咗无增三昧，我系一个离欲嘅阿罗汉。如果我咁谂咧，咁我就唔系阿罗汉啦。咁世尊就唔会话我系一个无增三昧嘅阿罗汉啦，就唔会话我系拗阿难那行嘅人啦。呢是用倒裝的方法。如果你不明白，你不需要執著咗每一個文字，即係話須菩提咧就話：我梗係唔會執著，我係阿羅漢啦。如果我執著阿羅漢，世尊就不會話我阿羅漢啦。我就冇呢個資格做阿羅漢啦。我亦都冇呢個資格去成就無增三昧嘅阿難那行啦。就係咁解。呢度好複雜啊！呢度個文詞比較仲複雜啲。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拗阿難那行。因为须菩提无所行，须菩提是冇所执着，冇所执着噶嘛，佢唔会执着阿难那行噶，佢唔会执着无增三昧噶，阿难那行即系无增三昧。好啦，我讲完第九份咯，而家讲第十份咯，庄严净土份第十，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如果你要明白这一品里面，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燃灯佛。在古佛有一尊佛叫做燃灯佛，当时有一位修行者，他的名字叫做如同，如就是儒家思想的儒，企人边的儒，即是学者的儒。如同，他的名字叫如同，这个如同是修学佛法的，得到某一个佛法的程度了。咁有一次佢去一個城市嗰度，咁呢個城市咧啱啱佢聽到一個 news， 一個新聞咧，一個通告咧，就係燃燈佛將會探訪呢個城市。咁呢個如童咧就好著弱啦，因為佢真係想見親眼見到燃燈佛。He wanted to actually offer to the Buddha， 佢當時叫做燃燈佛。以前有好多佛噶噃，唔係淨係釋迦牟尼佛，係 the historical Buddha， but there are a lot of big Buddhas。在以前無量劫以來，咁啊，燃燈佛有個如同菩薩，呢個如同菩薩咧真係想見燃燈佛，適合逢燃燈佛又到，佢就係想見燃燈佛。佢見到燃燈佛，就成個城市去揾花嚟供養燃燈佛。咁呢個如同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頭髮修行咧冇時間去剪頭髮，所以佢頭髮好長嘅。印度嘅修行人咧個頭髮係好長嘅。長到差唔多抌到落地咁嘅，咁佢扎住個頭髮，咁呢個男士嚟嘅喎，呢個如童，咁佢周到揾蓮花去供養佛，燃燈佛就嚟啦，就揾嚟揾去都冇蓮花，因為啲蓮花已經俾曬嗰啲歡迎燃燈佛嘅人咧，已經買曬啲蓮花去供佛，供佛嗰個功德好大噶嘛，佢周到揾都冇。咁我一路揾到一個好偏僻嘅地方咧，就有一個花圃，裏邊有一個花賣花女。咁呢個賣花女咧，就好似有六有七朵八朵蓮花，係好靚嘅蓮花。咁呢個如童咧，就同佢買嚟供佛。咁呢個賣花女話：我唔會賣俾你嘅，我要供燃燈佛嘅喎。我啲花我點可以賣俾你啊？咁佢求佢：你俾個機會我啦，你幾多錢我都可以考慮嘅。咁呢個如童咧，佢長相好莊嚴嘅，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哋現時講高大威猛英俊嚇咁嘅人嚟嘅，咁呢個賣花女見到佢咁樣咧，就話呢個花我可以賣俾你，我自己留翻三朵，九朵裏邊留翻三朵，八朵裏邊留翻三朵，賣五朵俾你，你需要五朵蓮花賣俾你，但係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咩件事啊？我好中意你嘅樣貌，我要你生生世世發願要娶我為妻。That's a romantic story. 即係話咧，我賣咗蓮花俾你得，你要生生世世都要娶我做老婆。咁呢個魚童好著弱，要呢啲蓮花乜都答應啦。好，我答應你，仲要跪低喎，跪低發個誓願，我生生世世都要娶你為妻。咁呢處呢個蓮花呢、這個賣花女咧，就將五朵蓮花就俾咗呢個魚童啦。呢、這個魚童將五朵蓮花咧，後來遇到燃燈佛咧，就供養呢五朵蓮花。咁呢個燃燈佛咧，有一個地方咧有好多水喺度，好濕，有一個 poodle 喺個一個水好多水嘅。咁佢用嘅頭髮咧就浸落啲水度咧，讓燃燈佛行過，表示佢嘅敬仰，令到燃燈佛個腳唔會濕，即係一種好至高無上嘅敬仰，就是、以法去鋪地，讓燃燈佛行過。咁燃燈佛咧就當時為佢受記。受記即係話咧 ，make a prediction， 汝於來世邊得必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後呢個魚童咧，無量劫以後咧，好多世以後咧，佢成佛成為釋迦牟尼。當時燃燈佛為佢受記，就係、是、受記嘅時候受，即係受記，即係好似傳法咁話，你將來幾多幾多世之後咧，你會成佛，你個名字就叫做釋迦牟尼啦。咁後來真係啊，後來呢、這個。魚童一路轉好多胎，投好多世咧，就投到印度裏邊，成為迦毗羅衛國淨飯王嘅太子，叫做悉達多。咁就悉達多太子咧，後來就結婚啦，就娶到耶輸陀羅。耶輸陀羅咧就係、是、前世咧就係、是、呢個賣花女啦 ，Yashodhara。所以生生世世都要娶佢做老婆，臨到最後成佛嗰一生咧。都是耶稣陀罗就是那个莲花女卖莲花的莲花女。那这里呢怎么说呢？原来释在燃灯佛所依法有所得否？当时燃灯佛所传佛法受记好像传佛法那样，依法有所得否？当时我在那个燃灯佛所那段时期呢，我有没有接受到燃灯佛的法呢？有没有接受到这个佛法呢？摩顶受记有没有接受这个佛法呢？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受无所得。这个须菩提很聪明，无有一法可得嘛。燃灯佛传法，无有一法可得，不会执着个法的嘛。所以他就很聪明地答了世尊，如来在燃灯佛的时候呢，无有一法可得。他不敢说，哎呀，你受了佛法了，那就是执法，即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他解答呢，就是无有一法可得的。所以他很以性空的不執着，不執着相的解答呢，就是沒有法可得。須菩提，於是云何？菩薩莊嚴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咁啊，佛就問須菩提，更進一步問啦：菩薩有沒有莊嚴到佛土啊？咁須菩提就話：世尊，冇庄严，菩萨冇庄严到佛土，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呢句三句嘅即非辩词，点解呢？而家时间已到，下一次话俾你听，呢三句嘅即非辩词，点解又庄严佛土，又唔系庄严佛土，所以叫做庄严佛土？呢个系即非辩词，里边咧系讲性同相，即非就系讲个性，你唔好执着个相啊！你要睇穿個內容啦，是名亦都唔可以離開相，即係話咧，你對住個國旗，你要睇出嗰個愛國嘅精神，又唔可以又要是名國旗喎，又唔可以我毀滅呢個國旗，我唔需要呢個國旗，我自然我有愛國嘅精神啦。咁你點用咩嘢去表現你愛國精神啊？即係相不可離，相亦不可執。你唔可你要用你嗰樣嘢，即係咩咧？你必須要唔可以斷滅相而了解空嘅。你必須要兩件事圓融噶嘛。講到呢度，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我禮佛三。